年之年，一年之中，注定就此飞蛾扑火。云知是祸，为何还不知所措？ 最好不见，最好不眠，如此在可不与你相恋，多了一步的擦肩，就步步沦陷。 是时间的过错，让我们只能错过。我多想念你多遥远，早知道是苦果，这一刻也不想逃脱。可惜这字眼太刺眼，两个世界之后之后情深缘浅。